我信爱情，亦信雨，你两记如花，我祝福你的爱恋。日后发觉他心改变，我会再重现眼前，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就算再苦也是甜，对你的爱情没法怨，爱里有诚意，这一生永不变酸。日后让你心空虚了，我以爱情为你甜，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陪着你永不厌倦，那处境不管怎变迁，这爱念没耗损，是为了爱惜这段缘，哪怕抱残月与年，答应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爱情没法完，爱里有诚意，这一生永不变酸。然后让你心空虚了，我以爱情为你甜，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哪怕抱残月与年，答应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你我再留下眼泪前又相见。